什么？嚷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陪夫人不开心，到书斋去访好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可怜到老夫人，感恩感恩成 何？你是那不出声讲的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Thank you.